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本市逐渐转为了高压后部气压场的控制，气象条件对于污染物扩散没有明显影响，雾霾天气有所发展，大气透明度以及空气质量都逐渐转差了。但是白天的大部分路段能见度呢，都是在3到8公里，对于交通不会有明显的影响。夜间能见度进一步转差，东部和南部局地，短时能见度可能会低于1公里。提醒大家，现在交通出行要注意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总的来看，今明两天能见度不太好，夜间的能见度呢会进一步转差，外出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来看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目前的城市路网交通指数2.5，处于基本畅通级别。环路方面，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是南二环右安门桥到开阳桥由西向东方向，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东二环东便门桥到朝阳门桥由南向北，西四环科峰桥到岳各庄桥由南向北方向。快速路方面，目前的学院路校园南路到西土城路由北向南方向，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建国路四惠桥到华茂东路由东向西，莲花池西路的西四环到西三环的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目前的平均时速呢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北京深化医改又迈一步，上周最新发布了北京市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实施方案，今后公立医院将享有更大的自主权，焕发更大的活力，同时患者将享有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安全更有保障，体验更加舒适，费用更好的控制。新闻发布会上，大兴区人民医院院长马秀华做了专题发言。今天的健康加油站邀请大兴区人民医院院长马秀华一起跟您聊聊科学管理服务患者。 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这位嘉宾是来自大兴区人民医院的院长马秀华。您好，马院长。 你好，主持人，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马秀华院长为我们带来关于大兴人民医院在科学管理服务患者方面，他们有哪些先行尝试哈，取得了怎么样的一些效果。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呢，最近是印发了北京市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实施方案。据我们的了解，上周也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而且呢，当时马院长您是和北医三院、朝阳医院、协和医院的一些领导在这个发布会上都做了发言。那么这四家医院的名字一听啊， 大家伙可能就想问了，说您看那三家都是大型的三甲综合医院哈，那大兴人民医院凭借什么样的特色或者是优势可以位列其中呢？您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大家好啊，大兴区人民医院是大兴区的区医学中心，所以它服务对象主要还是大兴区区域内的百姓和周边的一些人群。因此这几家医院，比如说协和医院，代表的是国家级的医院。那么北医三院代表的是大学系统的这个医院。朝阳医院呢是代表医管局的市属的这些医院。大兴区人民医院自然就代表的是区医学中心的这些医院。 区层级的这样的一个医院。 对。 可是各区都有这样的代表性的医院，怎么就选了大兴啊？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由北京市卫计委的领导们去确定。当时给了我们这个任务之后，我们就针对医院的一些管理措施管理成效做了一定的总结。那么这样的话呢，在发布会上跟各位媒体朋友做了介绍。 对，其实呢在这个大兴人民医院哈，这些年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北京市医改这些年，各个层级的医院都要随着这个医改的脚步，对于医院的管理也好，制度也好，甚至是很多先行先试都要先走出去那么几步。所以今天呢，我们把这个马秀华院长请过来，也是希望他能够带我们来了解一下大兴区人民医院从这个层级上，我们这样一个层级的医院到底发展成什么样了，我们在管理啊，在这种创新发展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尤其是我们的听友，如果说您就家住在大兴哈，对于大兴人民医院可能就是家门口的这样的一所医院发展呀，就诊的感受啊，有一些话想说，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和马院长互动和交流。今天呢，马院长还专门给我们的这个互动问答环节准备了题目以及礼物。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说一说今天上半段的这道互动问题的题目是，如果家中老人出现了像说话不利索呀，嘴角歪斜呀，半侧肢体麻木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应该怎样处置呢？如果老人出现了说话不利索，嘴角歪斜，半身肢体麻木这样的一些症状，应该怎样处置呢？现在您就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了，也可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热线电话是010-6515-0822 6515-0833，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您的问题，文字留言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上半段的题目是，如果家中老人出现说话不利索、嘴角歪斜、半侧肢体麻木等症状，应该怎么处理呢？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马院长哈亲自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健康实用的小礼物。好，抓紧时间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吧。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今天呢我们是在腾讯视频、今日头条以及新浪易直播多个平台进行视频直播，您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也可以把您的提问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 马秀华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大兴区人民医院院长，2015年获全国五一巾帼标兵荣誉称号，曾任妇产科主任15年，作为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主任，累计组织抢救危重孕产妇近200例，所带科室连续8年被评为大兴区妇幼卫生工作先进集体，并曾获得北京市三八红旗集体、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称号。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11月10号，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建院60周年管理论坛上，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透露，新地标颅脑大厦，也就是中国国际神经科学研究所，将于12月中旬正式投入使用。这意味着宣武医院南区扩建任务正式完成。今年医院将新增近500张床位，医院的服务能力、接诊环境等整体能力将得到提升，患者等候检查 查、住院、手术的时间也将会缩短，医院能够更及时地为患者提供治疗和健康管理服务。冬季是我市控烟工作需要重点关注的时期。进入十一月，北京天气逐渐变冷，人们会因为寒冷而不愿意外出，室内违法吸烟情况可能会受此影响而有所增加。因此呢，北京市爱卫办定于十一月十五号开始，将通过北京电视台公益频道滚动播出控烟公益广告，通过户外大屏、公交灯箱、海报等形式宣传二手烟危害和我市控烟条例，同时以无烟北京微博为平台组织开展无烟出租车活动和控烟冬季宣传随手拍活动，欢迎大家关注无烟北京微博参与活动。双十一刚刚结束，随着人们对于网络购物的依赖，越来越多的产品上网销售，带给人们便利，同时也存在着一定风险。记者从北京市检察机关了解到，近年来一些有毒有害食品和假药在网络上通过种种方式隐身售卖，而其中违禁化学成分添加严重，更可能危及消费者生命安全。消费者网购一定要多加小心，有关部门也应该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 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你在这里。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大兴区人民医院院长马秀华，和大家一起聊聊科学管理服务患者的有关内容。其实说到这两年呢，我们身边最常提的一个词儿哈，也算是这个网络术语了，就经常提到共享经济嘛。小到我们身边经常都会用到的什么共享单车呀、共享汽车呀、什么共享充电宝呀等等哈。其实共享这个概念呢，真的已经被用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了，包括医疗服务上。那我听说大兴区人民医院在这方面提早就已经做了一些先行先试，也请马院长跟我们说说吧，咱们医院现在哪些方面已经实施了这个共享呢？效果怎么样？ 其实我们讲共享呢，它是个广义词，从设备设施的共享，到科学技术的共享，到我们诊疗手段的共享。那从医院的角度来讲，首先说从设施的共享，我们现在医院的床位，我们知道医院的床位是按照专业专科去分配的。但是每一个专科都有每个专科的特点，当出现一些季节性的变化的时候，有可能某些专科的床位就相对来讲紧张，另外一些专科的床位有可能会相对来讲有一些空闲的情况。 就是有一些疾病它是有季节性发作特点的。 对。 比如说这个上呼吸道感染， 呼吸道疾病 可能马上就要开始了。 对， 那咱们这个呼吸科可能病床不够住， 就不够住， 这时候怎么办？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把一些跟它相近的科室，病种相近的科室，物理距离相对来讲比较近的科室，拿出一定的床位资源来支持我们这些需要紧急添置床位的这些科室的建设。那么比如说我们的呼吸科和我们的胸外科和我们的胸科，我们就把它放到一层上，这样的话它就可以互相借床使用。 借床使用， 借床使用， 是患者过去呢还是怎么样？ 患者过去，但是医生是追着病人走的。这是从共享床位的角度。当然说共享床位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医疗安全，比如说交叉感染的问题，还有就是这个病人因为他的病情不一致，我们从护理上会要解决的一些难题的问题。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前期是对我们的护理人员进行了一个通科的轮转。所有的护士，几年前我们就开始了，所有的护士新入职的时候，第一年我们要完成医院相关代表科室的轮转，比如说急诊、ICU、内科系统，我们会选择一些比较病人比较多的科室，比如说呼吸科、神经内科、心内科等等这些有代表性的科室。那么外科系统的护士全部要进行轮转，所以这样的话就给护士有了一个积累过程。那么几年之后，为我们的床位共享，就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对，以前其实我们都听说很多新入职的医生都有一个大轮岗的过程哈，他现在可能是在这个心内或者是心外科，但是没准一开始什么骨科呀、皮肤科全都走一圈，这是有可能的。咱们医院是把护士也全都走轮岗一遍。 对，我们把新入职的护士也要进行这种轮岗的培训。 那么另外一个共享呢，就是区域内的医疗资源的共享。比如说我们有区域内的影像会诊中心、心电会诊中心， 嗯， 这样的话我们会接受区域内其他医院的这些会诊。你像我们很多的一级医院，他的医生的所见的病种不多，他的诊疗能力是有限的，但是他们就可以通过拍片以后的传输传到医院，由我们医院的放射科的大夫为他进行诊断，那么诊断了之后再把结果及时的反馈回去，这样的话就能够达到指导一级医院大夫这个诊疗的目的，那这样的话也为分级诊疗做出了相应的这种贡献和建设这种基础。 嗯， 我们的心电远程会诊中心发挥的作用，虽说建的时间比较晚，今年2017年我们才刚刚投入使用， 嗯， 但是它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好的。 可以给我们举例来说一说？ 哎，比如说我们有几例病人是在当地，就是说在家里发病以后到了当地的卫生院，那么通过卫生院心电图之后，检查了心电图发现他是个严重的心脏问题，当地的卫生院他不具备这个救治的能力，第二他在诊疗诊断上也不是很准确，那么这样的话他就会把这个图马上传上来，我们看完之后就会指导他，这个病人第一要120运送，第二马上现场要给他用上药物， 什么样的一些治疗手段？ 哎，用上药物，把这些用药治疗手段、治疗措施上之后，通过120的转运，直接到我们的急诊。 嗯， 那么到急诊之后，我们这边的救援团队大家就已经准备好了，因为我们已经先知道了有这么个病人。 嗯 嗯，通过最短的路径把病人运送到我们的介入中心，进行了介入手术治疗。嗯，其中这里也包括我们系统内的医务人员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嗯， 那么我们想对于这种病人的救治，这样的共享技术或者这样的共享的这种资源就给病人的救治提供了很好的救治基础。 对， 还有我们的卒中中心，就是我们现在这种脑血管病人越来越多，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中心的及时的传输，让我们的病人得到救治。 尤其是过去这个空间的距离跨度越来越大哈，有一些病呢真的就是按秒可能要来抢生命的。 对，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对于那种特别基层的，像您提到医生的这个确诊能力有限，他可能能看出来觉得这是有问题，可是接下来我该怎么办，或者是我判断的是否足够准确呢？我也想问问咱们的那个平台是要通过什么电脑传输啊，还是说现在这么发达我们直接拉个微信群啊，往这个里面一发就可以了呢？ 所以分级诊疗这也是我们国家提倡的一个这个分级诊疗的一个措施，就是为了方便老百姓，它也是我们国家提倡的。那么这样的话分级诊疗之后，老百姓之所以不愿意选择一级医院，就是他担心他的安全能不能得到保障。 对，怕耽误时间费事儿了。 对，所以我们配合这个工作呢，我们就建立了我们的微信群。建立了微信群之后，基层医院的大夫通过检查，就通过我们的微信，手机微信，我们知道它的速度非常快， 最快了， 哎，非常快，而且大家每天都拿着手机可以随手看， 嗯， 这样的话就可以对诊断，对一些影像资料，对一些病史资料进行及时的了解，然后针对一级医院的医生给予具体的指导。 对，其实过去当我们提到一个共享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想，哎呀，我这个后续还要铺设这个共享网络，多么多么的麻烦。但是现在我们已有的这样的一些互联网的资源也好哈，大家手上的这样的一个手机，其实就帮助我们能够很好的完成共享，已经铺好基础了。 对， 嗯， 所以从医院的角度呢，我们 4G 的覆盖，免费 WiFi 的这种覆盖，也给我们的医务人员提供了更好的支持基层医院的条件。 哎呦，您这个让我一听挺耳朵一亮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到很多这个综合的大三甲医院去看的话，都没有办法说真正做到什么 4G 全覆盖啊。有的时候包括我们想到这个地方去做一下院长的访谈，想走进他们的一些特别的特色科室，说不好意思，我们这边这个 4G 网络信号不是特别好。刚才您说咱们医院 4G 啊 WiFi 啊已经全覆盖了是吗？ 我们现在正在建设过程中，有一部分区域已经覆盖了。 哦，它这个其实主要是 为了方便患者怎么样的一些服务方便呢？ 主要是获取信息的一些方便，尤其是我们医务人员获取信息的一些方便，比如说尤其是在救治过程中。那么其实有些病人呢使用了这个资源之后呢，比如说他去了解一些健康信息，或者是在他等待就诊的这个时间段，让他分散一点精力，可以 别过度恐慌，或者觉得我怎么等了这么久， 我怎么等了这么久、啊、 可以解压是吧、哎呦，所以你看看这个真的是从各个角度为患者在就诊的时候能够提供一种好的心情感受呀，就诊感受呀，全方位的服务，就是给他提供比较好的这种网络支持系统哈。其实我们都知道北京的各级医院哈，甭管是那些三甲大医院还是现在咱们这种区一级的大医院，都挺忙碌的啊。接诊的患者里边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这样的一些患者，而且往往呢他们在当地可能已经初次就诊过了，但是自己的问题在当地解决不了，所以就想怎么办呀，我最后去北京看一看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呢，他们其实常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异地就诊这个里边问题挺多的，比如说拿回去怎么报销，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到了北京来我怎么去看病，包括北京的这个就诊流程，经常看病的人可能挺熟了，可是对于外地患者来说，还有他等待的那个时间啊，如果要做手术的话排队的时间啊、所以他们经常会开玩笑着说算一笔账，自己去看病挂号拿药的钱没有他住两晚上北京的这个小旅店花的钱多。 是的。 所以怎么样在这个角度上帮我们患者外地患者看病，让他们别外地患者看病更难，异地就医这方面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解决办法吗？ 比如说异地患者就医，我们是首批的实施结算的单位，那这样的话就需要我们的信息化建设，需要我们在诊疗过程当中的这个准确性的提升，就是信息准确性的提升，因此说我们是首批的这种异地医保实施结算的单位。 哎，这个在北京现在好像不是很多医院有吧？ 我们现在是其中一家。 哦， 也就是说外地的患者在医院就诊的时候也可以享受实施结算的待遇。 这个是现在它有跟哪些省份我们已经这个联网了相当于。 我们现在就是只要是异地能够在北京结算的地方、我们都已经能可以 都纳入了， 都纳入了。那么这样的话病人就免得回去再去报销了，因为往返路途也是要消耗资源的。 对。 同时对于病人来讲，对，尤其对于一些慢性病人老年病人来讲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有效的方便了病人。 异地就医实施结算。 实施结算。还有呢就是比如在医疗信息的把握上，我们知道医务人员肯定它的准确性要相对来讲高。那么有些病人初次就诊到了医院之后，他对于自己的身体的症状他只能提供一些症状学的这种信息。那但是医务人员可以通过我们初次的就诊之后给他进行进一步的分流。 哦， 比如说一个呼吸道感染的病人，那他就知道他咳嗽发烧来了，但是他可能还合并有糖尿病，他可能还合并有冠心病，那下一步怎么去处理？比如现在血糖控制也不好，那我们医务人员就通过这次就诊之后，再把他通过我们的诊间预约，把他预约到，内分泌科的大夫的手里。那我们大夫呢，还会根据这个病人的病情程度，选择是主治医师，还是副主任医师，还是主任医师。 哦。 这样的话就免得病人来回来去跑，他医疗信息的不对等，在他选择上他不了解这些医疗资源，因此说选择上他会出现问题。但是由我们的医务人员去选择会准确性会增加。 其实这个就是不仅仅是异地就医的患者了，包括本地就医的患者都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都是这样的问题。 就是节省了他自己去费心关注自己身体状况的这样一个过程，而是由专业的医生在咱们帮他首诊了之后明确了，哎呦，你今天来是看的这个病，可是其实这你本身还有哪几种问题。 对。 那他得征求患者的同意。 他得征求患者的同意。 我建议你还应该再看看哪个科， 我可以给 我帮你预约号。 对，我可以给您预约到哪个科，征得患者的同意。 那么这样的话，第一是我们的资源，我们在我们的信息系统上能够查到，比如说内分泌科我们哪个专家出诊，心内科我们哪个专家出诊，我们就可以达到这样的预约。 然后就帮大娘，我帮您约一个下周一的号，您看那天时间可不可以？ 您还要去调调血糖 哦， 我们就会这么去告诉他， 帮他来做这些事情了哈。所以说，当某个患者他到这个医院，他不太确定自己的这个问题应该挂哪个科室号的时候，在咱们医院会给他提供什么样的一种帮助？ 我们首先是有一个挂号室，挂号室的地方的医务人员是经过培训的，会给他一个相应的选择。同时我们还有一个社工部，社工部的工作人员会在自助挂号机上帮病人进行选择。 啊，自助挂号机旁边还站着一个我们的工作人员。 我们他是一个医务人员，在这周围去巡视，大家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由他来帮助。 对。 同时我们还有志愿者，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志愿者服务团队，包括社会资源的这个志愿者，还有大学生资源的志愿者，也还有我们医院退休的一些老同志来医院做志愿者。 够专业吗？ 非常好。因为你比如医院退休的老同志他来医院做志愿者，他就有非常好的专业知识，而且通过这么多年的这种亲身经历，他对医院的整体环境，对于我们就诊过程他很熟悉。我们有一个赵老师，是原来由我们药房退休的，每周都到医院来做志愿者，非常好的一个老人家， 特别有爱心， 非常有爱心。 就是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希望还能够在这个原本工作岗位旁边能够发挥余热。 对，而且他说这样呢，他可以不脱离社会，他可以延长他的这种 更好的服务社会呢。其实现在如果去三甲医院的话，我们都得是提前预约挂号的。那像大兴人民医院这样的一个医院，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也是要提前预约吗？还是现场可以挂号？ 我们现在是这样，预约挂号是一个路径，也一定要保留一定的现场预约，现场挂号。因为有些病人来了之后，他第一时间他说我没有预约怎么办？我也一定要让病人能够看得上病，那么下一次可以有效的节约，为了节约他的时间，可以给他走到预约挂号当中去。 但是首诊的话，我们是保留一定的现场预约这样的名额的。 现场挂号的名额我们是要保留一部分。 就是现在好多那个大的医院哈，已经不能挑专家了。就是说谁谁谁哪天出诊，你只可能看到一个他的职称， 对， 但是看不到具体名字。在咱们那儿呢， 我们现在实际上，这是国家的要求啊。但是我们在这里呢，也有一定的，就这个专家的名字也一定要挂得上去，因为有些病人他是任大夫的。 我就要谁谁谁帮我看， 我就要谁谁帮我看， 是有这样的， 是吧？ 对， 他是有一定的这种心理上的这种安慰作用的， 而且他知道这个医生对我的身体特别了解， 对， 我就是他给我看，已经看了，比如说十年了， 他很了解 我， 我 对他很放心。 他给我的药物可能我认为既合理，用量又合适，那么语言上呢对我也很关照，我可能更愿意跟他有接触， 有些都已经成朋友了哈。 有这种情况，对。 好嘞，好，那在这里我们就提醒大家，如果现在呢咱们是去这个大兴区人民医院来看病和就诊的话，假如之前您没有预约上号哈，现场是可以挂号的，而且呢能够看到某一个专业科室的专业医生啊主任也好哈，名字我们都能知道，所以如果在什么各种途径上查到的这个名儿，他哪天出诊，那您就赶上那天去，当然了，也是可以的， 也可以的。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邀请到的是大兴区人民医院院长马秀华，跟您聊一聊科学管理服务患者，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大兴区人民医院他们在这个就诊服务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怎么样的一些服务的保障。各位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热线电话010-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问题，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上半段我们的题目是，如果老人出现了说话不利索、嘴角歪斜、半侧肢体麻木等症状，应该怎么处理呢？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今天是马院长给我们带来的健康大兴三件套的这个健康礼物。那么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公布上半段的获奖听众以及正确答案。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这时候最

言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先来说一下上半段，我们的问答题目是：如果老人出现了说话不利索、嘴角歪，还有半身肢体麻木等症状，应该怎么处理呢？马院长来跟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好，这个问题呢，主要是说可能出现了，脑卒中，或者是神经系统的一些问题啊。最常见的是脑卒中，尤其是这个发病段的这个发病年龄，这个年龄段，那么因此呢，他应该是第一时间拨打120，由120转送到医院。为什么要拨打120呢？因为从进入到120的车上开始，从我们的120的医生接诊到患者开始，那么患者就应该进入到了救治状态。我们可以通过提前的一些筛查，比如说做做心电图，查查血糖，看看有没有低血糖的状况，有没有心脏的问题。出来了之后，我们高度怀疑脑卒中的时候，我们会进行提前的处理，跟急诊进行沟通，畅通我们的绿色通道。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病人的救治是要缩短病人的每一个救治时间的这个单元，或者是说每一分钟我们都是要抢的。 对， 因此说我们从接触到120的大夫开始就进入到了救治状态。 所以说我们的正确处置第一时间就是要打120或者是999。但是很多老人有可能说，哎呦，我们家里边常备着一些救命小药啊，我这时候吃点吧，我再等一等，或者是给儿女打电话。其实这样的一系列的行为，像您刚才说了，我们是要争分夺秒的， 我们 每一个环节都要缩短那个时间。 对， 但是如果这样做了，您的这个等一等可能 就 会要命了， 就延长了这个时间，就会对我们今后的处置效果，打了个折扣。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微信网友的这个答案哈，基本上全都答对了， 太好了。 而且呢，有的人说马上打120或999送医院进行溶栓治疗，这个怀疑这个栓住了，他说不用再等孩子们了。您看看，特别理解我们这道出题者的这个心理感受哈。还有人说马上打急救电话送往就近医院，还有的人说这情况中风了，快打电话上医院，赶紧去医院看病，神经内科。还有这么说的呢， 到急诊 啊，其实应该去急诊哈， 到急诊。对， 李约翰答的是特别全面的，他说根据刚才主持人说的症状，八成是患了脑梗了，应该第一时间打120或999，尽快送到有救治这个脑梗绿色通道的医院，同时将病人平躺，解开领口，患者侧头，以免呕吐啊、堵塞这个呼吸道。 哎呀，太好了， 特别全面， 说明我们民众的这种健康素养是在提升， 特别棒。包括美妈呀、田耕啊，其实好运旺旺全都答对了，但是呢，最全面答得最好的应该是这个李约翰。所以我们上半段的获奖听众，我们要恭喜的是微信网友李约翰，恭喜您获奖啦！为您送上的是由今天这个我们的马秋华院长哈专门带过来的健康大兴三件套的一个礼包啊，您可以把你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过来，稍后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没有答对的听友也不要着急，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出下半段的这道互动问题了。刚才在这个嘉宾的介绍片花里面，其实说到了马院长以前呢还是这个妇产科方面的专家，而且我看到您还不是普通专家，而是在这个什么孕产妇极危重症这方面您干了好多年啊。 干了好多年。 所以我们的第二道题和这个妇产科有关系哈。育龄期的妇女如果突然出现了停经腹痛这样的症状应该怎么办？育龄期妇女如果出现停经腹痛这样的症状应该怎么办？这是马院长给大家伙出的题哈，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健康大兴健康使用三件套的礼包。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过来。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您的手机可以下载腾讯视频、今日头条或者是新浪一直播的客户端。今天呢我们是在三个平台进行视频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您的提问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 马秀华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大兴区人民医院院长，2015年获全国五一巾帼标兵荣誉称号，曾任妇产科主任15年， 作为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主任，累计组织抢救危重孕产妇近200例，所带科室连续8年被评为大兴区妇幼卫生工作先进集体，并曾获得北京市三八红旗集体、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称号。 透明晨光中悠悠花香里，快乐一天从头起，清爽的头发，清新的气息，每天带来自信的你。 好，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马院长呢，同时还是这个孕产妇极危救重症哈救治这方面的这个专家。不光您个人取得的这个成绩非常的多，同时呢带领您的这个团队也是取得了非常多的成绩。咱们这个团队里，尤其妇产科方面，是不是还是女将比较多呀？ 对的， 嗯，所以 我现在科室有160人，只有3名男医生。今年我们又新招了一名男医生，这样的话他们是4名。我原来说他们是3剑客，现在他们又加盟了一个。 哦，又加盟了一员哈。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妇产科的大夫，以前呢我跟他们做节目，跟他们握手的时候觉得这个手特别的有力量。刚才跟马院长握手，马院长也说怎么样，我这手很厚实很有劲儿吧。啊，是不是真的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力道，还有会使那个巧劲儿，再有一些救治的时候上手出手。 所以妇产科的大夫手劲儿是很大的。 嗯， 我们这个团队曾经在我们医院的拔河比赛过程中连续若干年都是第一名啊。 哎呀，别看都是女将， 对的， 但是真的就是有那么一把子劲儿。 嗯， 所以这个劲儿呢我们也是要用在了这个救命的一些时刻上哈。 对， 那在这儿我们就来问一问吧。很多现在这个二孩政策一旦放开了嘛，什么高龄孕产妇呀，随之而伴发的这样的一些高龄产生的什么极危重症的这样的一些孕妈妈也是越来越多了。在这儿你有没有一些话特别想对他们说？ 二孩放开之后确实是大家在抓着这个尾巴生孩子。 嗯， 尤其是一些高龄的孕妇，40几岁的。那么我们想这些人呢在整个妊娠分娩的过程中就给大夫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 对， 同时对于这个人群来讲，他们的合并症并发症都相应来讲增多。 嗯， 比如今天上午我的门诊，最大年龄的孕妇是43岁，43岁她的身体的机能状况是一个降低的状况，同时这个时候她还合并有糖尿病还有高血压。今天是36周了，我们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个孕周了，这样我们就让他赶紧收到病房去，要早一点，要终止了。 哦，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怀胎正常应该是按那个40周嘛， 对， 37周我们说就是正常了，到了这个生产期了。 嗯， 这36周您就把他收住院了。 我们要收住院了，因为这确实是个高危病人，高龄病人，同时也是个高危病人。嗯，我们知道我们孕产妇就评价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指标当中有一个指标就是孕产妇死亡率。就是孕产妇死亡率。 嗯， 那我们知道这一个孕产妇这个她在家庭当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是维系一个家庭的非常核心的一份子。 嗯， 那么一旦她出现问题，我们的这个家庭将面临一个灾难性的打击。 那绝对是大事儿啊。 大事儿。所以对于产科大夫来讲压力非常大。因此说我们在现在管理的孕产妇当中80%是有高危因素的。也就只有这20%的人群是没有其他合并症并发症能够完整的，或者是说很健康的完成他的这个妊娠分娩过程的。 其实跟比如说10年前相比，这个数字是不是正好颠倒了？ 对了， 以前可能80%我们都是说就是正常的这样的一些怀孕年龄哈，也没有那么多的高危因素，那个时候高危可能也就占到20%，但现在是80%。 因为其实跟大家的认识也有关系。 嗯， 比如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课题就是糖尿病的筛查，就是妊娠糖尿病的筛查。原来我们是24到28周筛查，我们现在给它再提前，提到14周之前筛查，我们发现有很高的发生率。那么以前大家对疾病的认识程度是不一样的。 嗯， 因此说有些高危是被大家忽略了，而不是它不存在高危。 实际现在我们为了保证健康，为了保证尤其是孕产妇的健康和我们未来出生的孩子的素质，我们进行了很多的筛查，那这些筛查就增加了这个管理率管理难度，但是对于新生儿的健康和母亲的健康我们也给他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对，我们都说这个优生优育嘛，即使是这个二孩放开了，面对这样的一个可能高危人群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哈，保证高危人群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孕产妈妈们生出来的宝宝同样也是要优生优育的哈。 对， 真的挺难的。现在要到咱们这个区的这个层面，比如说大兴人民医院想要见到生孩子，难不难呀？ 我们努力给大家创造不难的条件。比如说我们增加门诊的医生，增加诊室的开放，增加周末值班的医务人员的数量。那么这样的话，努力给大家增加的是不难的条件。但是这个过程呢，我们也还要需要大家的配合。我们得有序就医，我们得按照规矩就医，我们得给大夫也要节约相应的时间。 对，所以你看很多医生呢，他真的是拿出了原本应该周末休息的这个时间来给大家伙儿看病和就诊，为的是方便那些可能上班族的妈妈们，让你们在周六周日也可以到医院去进行产检哈，就是不用平时我们说必须得请假呀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保证一个有序的就诊环境，彼此医患之间更多的沟通和理解也变得尤为重要了。好，我们来看看网友的一些提问哈。网友说了，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对于他们来说时间是分秒必争的，这种极为重症患者去大兴人民医院可以得到及时救治吗？咱们那边的救治能力怎么样呢？考察您呢。 这是考察我们医院，也是考察我们医院的管理。实际上我们对于急性心脑血管疾病开放的是绿色通道，大家一定是先去急诊，一定是先去急诊。我们实行的是先诊疗后付费原则，尤其是对于极危重症的病人，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绿色通道直接进入我们的抢救室，大夫在初步判断之后，我们在急诊的这个平台上有 CT、超声、影像检验药房全都在我们一层的一个平台上，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更有效地缩短病人的诊疗时间。 如果结合我们上半段出的那道互动问题的话，严重怀疑是脑梗了，您拨打了120，那么这个可能是就近他就给您送到大兴人民医院去了。而在您到医院之前，其实双方的信息已经沟通上了。 对， 到了急诊的时候，就像我们在电影里边看到的那样的一些镜头哈，在门口刷我们的这个急诊的医生就已经冲到这个救护车旁边去了，把您从这个担架上一步一步的转移，相关该做的检查做了，然后第一时间咱们该溶栓就进行溶栓治疗了，是吧？ 对。 好，在这儿呢我们还得问一个问题哈，就是因为现在各层级医院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就是按层级来分级诊疗嘛，先到社区啊。那么大兴人民医院这个层级的话，下面我知道也有很多的这个医联体啊。如果说这个患者他有什么问题，他和他的家庭医生、社区里面的家庭医生先沟通了，家庭医生说哟，你这个可能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那么从他的这个层面帮我们和大兴人民医院进行沟通啊、接洽呀、或者是救治啊，有没有什么更便捷的通道呢？ 我们是有几个医联体单位，同时我们有两个紧密性医联体单位。我们对于这个两个紧密性医联体单位，我只是举个例子来说啊，我们首先是进行制度建设的下沉，从医院管理的角度，包括人事制度、财务制度、医疗安全制度、护理安全制度、院感制度等等，全部下沉到我们的这些托管，也叫紧密性医联体单位。 我们要派人过去是吧？ 我们要派人过去，我们要把我们的管理制度流程一步步优化过去。那么这样的话，如果在基层医院发现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基层医院的大夫跟核心医院的大夫是有很好的很紧密的关系的，就我们刚才说到的微信群 啊。他俩平时可能就是办公室挨着的。 就是不是办公室挨着，而是马上就能接受到他的信息， 沟通上。 像我们的影像会诊中心、心电会诊中心都是通过这种信息传输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家能够及时得到核心医院大夫的指导。因此说我们也鼓励大家分级诊疗，我们跟大家宣传说，如果您要是慢病，一定是在我们的基层单位去做这样的管理。 基层医院大夫他有更好的，他有更好的时间资源， 嗯， 而且距离资源他也很好， 也占优势。 哎，所以他管理了之后，嗯，他会比如说到半年或者是一个季度或者是到什么的时候，建议他到核心医院来做个评估。那么评估完了，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继续回去进行管理。如果有问题，我们留下来进行一定的调整。调整之后，我们有上下转诊的路径。这个我刚才说的是上转，那么下转呢，就是从我们医院出院的病人，我们会把他的情况介绍给基层医院，每周要给基层医院发一个表格。 哦， 哪个病人出院 现在怎么样了， 你要去管理。 哎呦，所以呢，这个就是不仅可以把一些极危重症及时上转，当我们就是这个也不占床位嘛哈，也不占用大医院的这个过多的资源，他的情况允许了的之后，不是说直接就回到家没人管了，而是我们要求社区医院在他回家也好，或者是在社区进行诊治的过程当中，进一步的跟随随访，了解他之后的一些情况。 对， 这就更加放心了， 要有一个具体的指导。 嗯，所以呢，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首诊在社区，其实为了就是给大家提供这方面的服务哈。 分级诊疗， 分级诊疗，挺棒的。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很多听友和网友的提问。这个网友他问了，这又是考您专业呢，怀孕五个半月做胎心检查，折腾了一上午，总是臀位看不到胎心，之前他还做了一个减胎手术，目前内心很恐慌，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想请院长帮着支支招。 五个半月是一定能够看到胎心的。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位置不好看 不到呀？不管它是什么位置，这个时候的胎心是一定能够看得到的。如果说听诊没有发现，超声也没有发现胎心的话，就发现了一定是有了问题，所以让他到医院要听取大夫的意见，下一步怎么处理， 这个需要进一步的就诊， 马上要在医院要进行就诊，要进行下一步的处理。 哦，好吧，那我们也提醒这位网友哈，还是得抓紧时间来看看自己的这个情况，具体怎么办，还是得抓紧时间来明确原因的。 有可能是有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哎呦，太可怕。来，我们再来说一下下半段这道互动问题的答案吧。育龄期妇女如果出现了停经腹痛应该怎么办呢？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我们说育龄期的妇女一旦出现了停经和腹痛，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 嗯， 我们最危险的情况实际上是一个宫外孕，所有的育龄期妇女都有妊娠的可能。那么一旦出现腹痛之后，首先要考虑的是从要命的病开始看起，我们首先要出外有没有异位妊娠的问题。 哦，所以呢，真的不是说等一等，或者是一会儿疼了一会儿不疼，我忍一忍，不是这样的。 对， 而应该是第一时间马上去医院就诊，是不是？ 对。 好的，那我们来请这个，恭喜的是我们的微信网友，我看一下是哪一位啊？应该是我们的慧智兰心，恭喜您获奖了。那请把你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我们稍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他说，停经腹痛患者首先怀疑是，怀孕了停经腹痛，怀疑有宫外孕的可能，应该立刻打电话求救120，让他到这个医院及早来就诊。 对， 其实今天我发现了，通过我们上下半段两个互动问题，都发现大家伙的这个健康素养真的是越来越高了， 越来越高了， 就是挺专业的哈。 嗯， 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需要当我们发现问题的时候，及早和我们这个医院的医生来取得沟通，因为尽早的来确诊这件事情，对于治疗疾病是特别重要的。 尽早诊断， 嗯， 及早处理。所以我们对于疾病的慢性病，我们说的是管理。 嗯， 对于急性发生的一些问题，一定是争分夺秒的去处理， 进行救治。好，那说下您的出诊时间吧。刚才听说您现在还出诊呢。 我每周一的上午，在我们医院的妇儿综合楼专家诊室一出诊。 好，那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哈，大兴区人民医院院长马秀华他出诊的时间是这个周一的上午，关于这个妇产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尤其极为重症疑难的情况哈，你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咱们可以寻求马院长的帮助。好，再次感谢您做客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也要感谢听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预告一下，明天下午4:30，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副主任翟峰和您来聊一聊需要控制的脑电波。我们明天下午4:30再见。 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

双翅膀，让风送到你身旁。就算大雨漂泊，失去了方向，有一束阳光带我飞过坠落，被我长大的愿望借给我半点翅膀，陪着你一直 飞。 FM 1073 AM 1026北京